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与冰上运动相比，咱们中国的雪上运动发展较晚，成绩也并不辉煌，但依然有那么一批人在默默耕耘，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热爱的滑雪事业。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人物单兆建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是我国第一代滑雪运动员，第一个提出并确立新疆阿勒泰地区是人类滑雪起源地学说的研究专家。如今已经年过80的他，依然活跃在滑雪领域，为中国的滑雪事业做着贡献，曾获得滑雪历史研究终身成就奖、世界滑雪历史文化研究终身成就奖。本期节目就给您讲讲中国滑雪文化研究之父单兆建的故事。单兆建1938年出生在吉林通化，通化地处长白山南麓，冬季降雪量丰沛。在雪山里长大的单兆建很小就与滑雪结下了不解之缘。按他的话说，他是在雪里长大的。小时候他的滑雪和古代滑雪的方式类似，冬天穿上草鞋，在草鞋的底部喷点水，等到水结成了冰，便走上陡坡，撑着一根杆子，就这样哗哗的滑。1950年11月，中华体育总会制定了1951至1952年工作计划大纲，要求在东北、华北及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分别举行冰上运动比赛及滑雪运动比赛项目。在1951年，吉林省吉林市就组织了百余人参加的滑雪表演活动，自此滑雪运动开始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1954年，单兆建加入了滑雪集训队，从此成为了一名职业滑雪选手。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七八年滑雪的经历。现代滑雪运动刚刚被引入中国时，能够从事这项运动的运动员不足一千人。在中国，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家滑雪场专门为比赛设计，只有一条雪道和简陋的住宿，更别提单兆建他们那个年代的训练环境了。他说当时非常的艰苦，男运动员们集体住在破旧的平房里睡大炕，在夏天种地、冬季空闲的小山包上训练，没有任何机械设备，什么压雪机、索道、牵引，那就更不可能有了。滑雪器材都是木头的，一块木板前边弄个弯，滑雪鞋则是皮鞋代用品。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凭着对滑雪运动的热爱与坚持，在1957年的第一届全国滑雪比赛当中， 单兆健拿下了包括速度滑雪、4×5公里接力在内的3个项目的金牌。那一届的滑雪比赛中，男子一共有5个项目，但是每个运动员最多只能报3个项目。回忆起当时的比赛，单兆健曾说，当时如果5个项目都能参加，也并不排除拿到其他项目金牌、银牌和铜牌的希望啊。单兆健在职业生涯里总共获得了10枚奖牌，其中5枚是金牌。退役之后，他还做过教练员、滑雪运动管理人员，曾担任国家体委滑雪处处长、中国滑雪协会秘书长、中国滑雪队领队、亚洲冬季2项滑雪联盟技术部主任等职务，一直从事滑雪文化推广工作，现任中国大众文化学会冰雪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著有10几部滑雪专著，是我国第一座冰雪博物馆的策划人。从事滑雪运动几十年，单兆健也痴迷于冰雪文化。到底是谁发明了滑雪呢？退役之后，他慢慢地开始寻找人类滑雪的起源。外界很多人曾经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滑雪运动出现在欧美地区，可是单兆健却有着不同的想法。1993年，在他所著的《怎样练习滑雪》一书中，单兆健提出了滑雪的发祥地可能在中国阿勒泰地区。与此同时，日本一家展览馆的一张图片显示，滑雪运动可能起源于中亚的阿勒泰。当时人们对于滑雪起源争议不断，有人说是起源于贝加尔湖，也有人说是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那些古老的滑雪国家，但当时并没有其他有力的证据证明滑雪就是起源于阿勒泰地区。于是在此后的10多年里，单兆健进行了艰难的考察研究，对阿勒泰古老的毛滑雪板及其滑雪文化进行了挖掘，撰写了《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是人类滑雪最早起源地的研究历程纪实》。单兆健首先思考滑雪运动为什么会出现，他得出的结论是，滑雪是人类在进化中的必然产物，它和人类生活、当时经济息息相关。人类面对茫茫大雪要出去打猎，雪过腰身之后，人们必然要把木板等工具绑在脚下行走，在行走中逐渐滑动，再演化成滑雪运动。雪橇等滑雪工具逐渐演化为人类必须使用的工具。另外，能滑雪的地方必须经常有大雪，一年之内雪期要长，地势还要有一定的坡度。单兆健表示，哪些地区具备这些条件呢？那就去世界各地找找吧。虽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条件比较具备，但人类到达居住的时间比较短。西伯利亚的乌拉尔地区地处平原，也不符合。而当单兆健将目光转移到新疆的阿勒泰地区时，他惊喜地发现，阿勒泰地区具备了人类滑雪起源的一切条件。单兆健还发现，在新疆阿勒泰民间有关滑雪的诗歌，描写阿勒泰地区人类祖先如何滑雪打猎，家人如何盼望亲人归来。比如当地有一首完整的关于滑雪的诗歌。2005年，单兆健的研究迎来了重大突破。那一年，单兆健在新疆阿勒泰地区考察，他听到一些牧民说，附近的岩洞里有一幅岩画，好像是描写滑雪的。于是单兆健就去一探究竟，果然看到岩画的第一眼，单兆健就判断出它是描绘滑雪的岩画。单兆健说，岩画中有动物， 人物基本都是站立状态，脚下有延长物，人物形态呈动感状态，手里还有一根杆，这符合滑雪运动的姿态和要求。单兆健当时非常高兴，他说这可是找到了一幅可以作为历史证明的岩画啊。但当时单兆健也还存在疑问，这幅岩画究竟是谁画的呢？这也可能是外地迁移的人途经此地而画的，也可能是外地人到此生活一段时间留下来的，所以一切还需要进一步的综合考察。单兆健并没有立刻下结论，而是请来了考古专家、人类学专家、历史学家一起进行考察。单兆健回忆，考察之初他更多是单打独斗，当时的考察条件很艰苦，岩画所在的山洞距离居民区有几公里的路程，在冬天里单兆健只能坐着马车前往山洞，不过好在当地政府为他提供了帮助，后来给他提供了车辆、向导和住所。经过不断的研究，他发现当地的岩画比比皆是，目前他发现有关滑雪的岩画已经有五六幅，而且内容大同小异，但有些年画的年代比最早的要晚了几千年。当时单兆健还担任着原国家体委滑雪处处长的职务，借着到新疆开展滑雪运动的机会，他也把滑雪起源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当考察进展到关键点时，也会邀请各方的专家一起参与。根据专家们的判断，阿勒泰岩画上的有些动物现在已经消失了，而这些动物可能出现于1至3万年前。考古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岩画作品可能出现于1至3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同时专家还判断这是岩绘画，是用动物的血加上矿物粉绘制的，当时人类还没有在石头上雕刻的工具。专家们得出的结论让单兆健对自己的判断更有信心了。通过这次考察，单兆健的考古知识、岩画知识、历史知识也增加了不少。于是在2005年的年底，单兆健就基本确认了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是滑雪运动的发祥地这一结论。2006年年初，不同学科的8名专家聚集在阿勒泰，参加了一场小规模的研讨会。事先单兆健就准备好了题为阿勒泰地区是人类滑雪的发源地的声明书，7位专家都在上面签名认可。单兆健说，为了证实这个结论，他翻阅了大量的资料，观看了世界上相关的磁带、视频资料，还收集了国外研究的成果，最终才得以确认。在2006年到2016年的10年间，单兆健做了很多的宣传和推广工作，将阿勒泰是人类滑雪运动起源地这一结论推广到了欧洲和日本等地。单兆健先后组织团队到德国、奥地利、瑞士等欧洲国家主动宣讲赠书。在芬兰交流的时候，单兆健遭遇了当地记者尖锐的提问，他们认为芬兰才是滑雪的起源地。对此单兆健抱着开放的心态，他认为这些不同看法可以长期互存，互相尊重对方的研究成果。2015年，单兆健召集了挪威、瑞典、芬兰等18个国家30余位滑雪历史研究专家，联名发表了阿勒泰宣言。他们认同中国新疆的阿勒泰地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滑雪地域，阿勒泰为人类滑雪最早起源地的说法首次得到了国际公认。回忆起当时的参会情景，单兆健说，有些专家来的时候还半信半疑，可走的时候却坚定不移了。目前单兆健仍在做着相关的 推广和宣传工作。他认为，随着2022年冬奥会的临近，人们对于阿勒泰滑雪历史的认识也将随之增加。单兆健还建议说，北京冬奥会的火炬传递，中国的第一站应该设在阿勒泰，因为那是人类滑雪的起源地。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说到了滑雪，那我们就不能不提到北京周边著名的滑雪圣地崇礼，也是2022年冬奥会滑雪项目的举办地。现在说起崇礼，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在2003年，崇礼还是国家级贫困县，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街贯穿整个县城，步行十分钟就能把全程走完。雪似乎是这座小镇唯一富足的产物，每年十月下旬崇礼就开始降雪，持续到来年的四月初。这里的滑雪期可以长达150多天，平均年降雪厚度可以达到1米以上。再加上崇礼海拔高，坡度大，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山地资源，使得崇礼成为了一块滑雪宝地。据崇礼县县委介绍，在1995年，单兆健就来到了崇礼，他的目的是为当时的国家体委寻找一处大众滑雪场地。在诸多选择之下，他将目光落在了崇礼的群山峻岭当中。说起与崇礼结缘的过程，单兆健回忆说，在崇礼的塞北滑雪场建成之前，中国滑雪场都在关外，也就是东北地区的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等地，而且几乎都是以竞技为主的比赛场地，并没有面向大众开放。当时身为中国滑雪协会秘书长的他，开始在北京周边寻找面向大众的滑雪场地。1995年，应张家口方面的邀请，单兆健来到了崇礼考察，他顿时就被这里的茫茫雪山吸引住了。单兆健回忆，崇礼的雪量很大，一次降雪就会有20-30厘米厚，而且山体坡度良好，很适合开展雪上运动。当他将崇礼的情况介绍给对投资感兴趣的朋友郭靖之后，便有了崇礼县首家滑雪场塞北滑雪场。郭靖说，他本人不会滑雪，但是单兆健从专业的角度向他介绍了崇礼的气候优势，分析了崇礼开展滑雪运动的前景，于是郭靖就决定投资。他说，没有单兆健的努力，就没有崇礼滑雪产业的今天。杜建军是单兆健在塞北滑雪场教出的5个农民滑雪教练之一。他说，自己家住在离塞北滑雪场很近的窑子湾村，当时看着几个从大城市来的人在这里捣鼓雪，说是要建滑雪场，他和许多村民都觉得可笑。杜建军回忆说，这单兆健说要培养我们当滑雪教练，让我们更是想都不敢想。他们建好了塞北滑雪场，时常把塞北精神挂在嘴边。回忆起单兆健教他们滑雪，杜建军表示，看不出领导的样子，他就是一个纯粹的滑雪爱好者。单兆健说，过去滑雪很原始，雪道就是山道，雪少的地方大家用袋子背雪将雪道填平，然后再用铁锹拍石。当时崇礼是很贫困的地方， 县城仅有崇礼县宾馆这么一个住宿的地方。起初，员工和滑雪游客都住在附近的窑子湾村，人们喝水还要从冻住的缸里凿个洞来取水。天气非常寒冷，条件非常简陋，但是人们的热情却都很高。从中国众多滑雪地区分布来看，单兆建认为崇礼最大的优势是区位，那就是靠近首都，庞大的市场是崇礼滑雪产业的强大支撑，而自身环境、生态、地形、山体等因素都是其滑雪产业大发展的基本条件。事实证明，单兆建的眼光和专业的分析一点都没错。如今的崇礼已经成为了张家口市乃至河北省旅游业的一张重要名片。现在单兆建依然活跃于中国的各个滑雪地区，时隔20多年，对于崇礼他依然情有独钟。单兆建认为，目前崇礼已经成为了中国滑雪第一大县，对于将在2022年举办的冬奥会，他更是充满了期盼。不过对于中国在哪个项目夺冠，单兆建看得并不是很重，他认为中国运动员应该顺其自然，只要展现了敢于拼搏、尽力争取的精神风貌，就会赢得尊重。他说，过去雪大影响出行和生活，村民们都以雪为灾，现在雪给村民们带来了经济收益，也让他们接触到了新的体育项目，他们现在是在以雪为宠。回忆起自己和冰雪打交道的人生经历，单兆建说，我从事滑雪工作60多年，当年竞技运动的口号是向雪上要时间，向陆地要雪，不得冠军不罢休。退休之后从事滑雪产业和接触世界滑雪文化，我认为要通过竞技体育的发展和运动员的表现，激发民众踊跃参加冰雪运动的热情，健身强体，促进消费升级，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选两篇文字，背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No more trouble, no more pain。 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